那个约卡斯特提到约翰逊这个人跟川普的区别，其实呢，从三观上来讲，我觉着约翰逊这个人，当然我了解的不多，我也不是特别关心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美国制度跟英国制度一个很大的区别。美国是三权分离制度，是根据孟德斯鸠的理论，和这个美国开国现行进行了一些简单改造以后构造的这样一个宪法体制，或者叫分权体制。而英国它不是典型的分权体制，英国是一个议会制的国家，所以议会制的国家呢，它不是三权分离的，大家要知道这一点。起码有一个权，最重要的两个权就是立法权和执法权，就是说，议会跟政府它其实是一体的。美国它，英国它不是多重选举，就是说，比如说美国它的总统是单独选举的，议会是单独选举的，这两者它的合法性来源都是人民，但是他们不是处在一次选举中，所以它就存在着两者都认为他们代表美国人民。他就有极大的这个分权，或者各自有极大的权力分割领域。但是英国它是议会制，议会制的意思是说，我选民只做一次选举，选出议员，由这个议员的多数党推举他的多数党领袖当总理来实施他的行政管理。那么呢？这就存在一个极大的问题，在美国，总统和议会是一对对立的矛盾，也就是他们之间最基本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对抗性的。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讲的，在这个我在讲到这个不同国家的主权类型的时候，就是这个提到一个是对抗型的体制，和一个分权型的体制，权力，授权型的体制的区别。而英国它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授权型的体制，也就是说，当你选举出议会议员以后，议会的多数党领袖，或者假设没有一个多数党的话，那么就由这个没有过半数的第一大党联合的其他的小党组成联合政府，这个时候呢，他的总理实际上来源于议会。总理来源于议会的话，总理跟议会的关系，它不是对抗的关系，它是授权执行的关系。所以这样你就会看出，约翰逊再另类，他必须听从议会这个保守党的党的政策和党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的制约。那么，约翰逊再另类，他逃不出下院这一个掌心。也就是说，有两部分人可以制约他：前排议员，也就是他的嫡系这一部分，直接就让他授权，或者说他由来阻隔。那么，包括他的这些阁员、这些部长，也都是他跟他一体的，共同承担这样一个行政责任。如果出了问题，那么议会会直接把这个行政团队罢免掉。当然，这个首相也有权利，特殊情况下他可以解散议会，就是通过女王下令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但是他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当你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以后，你那个政党不一定能够继续当选，这个时候你的首相就被免职，这是肯定的，你就不能继续。所以说，英国这样一个体制，行政部门和议会之间，他更多的必须合作，他不能够太过对抗，太过对抗就面临着，这个两败俱伤的问题。而美国的总统制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总统制有两种情况，就是一种情况就是总统是和议会的多数是同一个政党，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很好办， 他的所有的施政纲领都可以通过议会，得到一些支持，或者说，议会的法案跟他不会冲突，议会会促进他进行这样一个，施政。但是大多数情况，你会注意，美国的大多数情况是总统跟下众议院，或者参议院，至少有一个肯定是不同党派的，就是多数。这个时候，总统大量的精力去是去跟议会做斗争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又是个分权体制。分权体制的问题在哪呢？他有比较明确的划分，三权分离，各自有各自领域，议会有议会的立法权，总统有总统的执法权，在这两个范围内，在常规政治中是互不干涉的。那么这就是川普可以在他的任内在行政领域胡作非为的一个原因，而英国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如果约翰逊敢胡作非为，那么英国的下议院立即就对他发起一个质询或者弹劾，马上他就面临着执政的危机。那么这就是两个体制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呢，总统制是很容易，慢慢的让总统的权力过大，而且总统制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选民在选择总统时候就看他这个人，他不看政党。这就是英国的政党跟美国的政党有非常大的区别。美国的所谓共和党、民主党，它不是一个很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类型的政党，也不是议会制下的政党。他没有严格的党纲，也没有严格的党内纪律，没有统一的协调的政策，他只是一个选举工具，只是一个选举工具。所以他当一旦选举后，跟政党的关系其实就不大了，只是说由于选举的需要，他们必须抱团取暖。而英国的工党政党，比如说保守党，它是有一系列的党纲，一系列的党的指导政策方针的。约翰逊作为政党领袖，他不能完全超越保守党的思想路线，他不能一意孤行。这就是说，英国的首相他不会像美国的总统一样可以一意孤行，他有很多约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美国的总统上任以后，他会任命大量的这个政务官。他其实美国的政府其实是有两部分的，一部分有政务官，一部分有文官。文官是相当于公务员，他是相当稳定的。但是美国的文官体系也因为政党政治，因为这个川普这样的总统的当选，由于大量的政务官的存在，使得美国的这个公务员也政党化非常严重。所以你会发现美国的时政在执法过程中很多东西是偏离普通法传统的，它是很多政党利益在里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在总统竞选的时候，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中的时候，很荒谬的是，美国的选举的结果很大程度上由州长或者州务卿来决定。那么这个州务卿的所谓直接影响计票和方式和计票的时间，哪些票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受。这个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欧洲都有中立的选举委员会。他们是非党化的，是以长期任职的，是有大量的职业的这个人来把守着。在美国，也就是说，欧洲的选举委员会是一个类似于公务员系统、议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常设的一个行政，脱离首相，这个团队，或者说脱离政党关系的这样一个常设的类似于公务员的组织。而美国的即使他的文官也是受到政务官控制，而政务官就是政党的。所以你会发现白宫有大量的川普私人任命的这些人，这些人是真正他行使他的 政策的人，而那些所谓的部长，当然部长也是他任命议提名任命的，但是他不是类似于他的家臣，特别是部长下边那些公务员文官，他们是被排挤被这个边缘化的，所以呢美国的这个体制它会产生像川普这样的非常另类的总统，而在任期内你拿他没办法，他是三权分离的。而英国他不，严格意义上不是三权分离，他是议会主导下的政务机构，行政体制，当然他的法院是独立的，他的这个公务员体系也相对独立。而美国的这样一种三权分离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三大部分，就是议会、总统和最高法院。这三部分呢是各有自己的一条领域，在常规状态下他们是一种对抗的关系，当然正常也应该合作。如果是选举的结果使得议会跟总统是同一个政党，他们就有更多的合作在里边。如果是不同的政党，而且又是议会的第一大党有相当大的控制力，使得这个总统这个政党是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地位，这样的话总统跟议会基本上就是一个对抗关系。基本上就奥巴马在任的时候，基本上什么事情议会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就是阻挠你的，你就不给你通过这个法案，你有什么办法？他就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美国宪政体制的一个跟欧洲比起来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其实也是他跟议会制比起来一个非常大的缺陷。所以布鲁斯·阿克曼才提出一个观点叫做超越孟德斯鸠，就是孟德斯鸠的这一套现在是不是还适用，确实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美国的这个体制有很多弊端是需要美国的政治家去有所作为，去进行系统的弥补的。所以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川普这样的人可以无限制的放大他的恶，显示出他的胡作非为，而整个只要不进行大选，不选下他来，议会和这个老百姓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美国的选举是非常非常固定的时间，就是两年一选议会，四年一选总统，两年淘汰三分之一的参议员，时间是极端固定的，除非是发生了几乎是没有改变，即使弹劾总统也没有必要选举，因为由副总统继任。而在欧洲不是这样的，欧洲是随时可以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他没有太固定的这样一个期限，所以呢他可以用一次民选来解决大问题，而美国可能必须经过多次的选举博弈才能把一个问题解决掉，这个当然也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所以美国跟欧洲的体制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一般的民这个思想界或都是简单的把所有西方民主体制都说成是三权分离，都说成是一样的，不是这样的，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你仔细研究美国和欧洲、英国、德国、法国的体制，你就会发现其实差别非常大。这样其实美国的体制导致为什么约翰逊同样是一个我们觉着很不靠谱的人，为什么他上任以后不是特别离谱呢？因为他的权限，他的这个制约太多啊，他必须根据议会保守党的这些基本理念来施政，他不能太过分啊，他也试图通过女王来解散议会，来这个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但是很难做到，即使这样做风险特别大，所以他就没有总统这么大的权力， 可以胡作非为，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说这不是约翰逊跟川普两个人，当然他两个人有很大的区别。约翰逊跟川普比起来，他是一个还是有文化的人，他是一个有一定政治操守的人，只是他风格有点像而已。川普就完全是一个不可描述的人，所以说，而川普这种恶在美国体制下被放大，而在英国体制下，即使川普当了英国的首相，他根本当不下一届，或甚至当不完一年，那么很可能就被搞掉了。搞掉他的，我刚才说两股势，一股势是前排议员，一股势是后排议员，后排议员也会搞掉他的，联合一些少数其他的党派，把他搞掉，这是因为他要保着政党利益。而现在美国的问题就是共和党被川普所绑架，共和党很可能被川普带向深渊，而这种情况在英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即使像撒切尔夫人这么强硬的保守党领袖，在他执政的后期也被保守党无情抛弃。为什么？因为保守党如果继续保撒切尔夫人，保守党就完蛋了，所以他们推出了梅杰，来代替他，是为了保住共和党在议会的多数党地位，保住保守党在民间的这个投票的这个优势。这就是欧洲跟美国政党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很大的区别。大多数人都没有去研究这个细节，所以人云亦云，认为美国制度是好的，可以自动发挥作用。那么自动发挥作用的典范，那天有个人写得很好，就是利比利亚。利比利亚就是完全引进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直接移植到利比利亚，导致的是什么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没有一个制度可以自动发挥作用。